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是两样东西是好像是互相矛盾的平衡。怎样平衡法呢？一方面呢，就是科学家就要求我们有一个非常之开放的胸襟，就是那个心态呢，就是说我哋係唔會因為嗰樣嘢係覺得非常之稀奇古怪啊，嚇係不可思議啊，或者係叫做違反我哋嘅直觀啊，違反常識咧，我哋嚟去拒斥佢，就否定佢嚇，因為我哋係睇證據噶嘛。但另一方面咧，我哋咧亦都要對任何事咧都抱一個非常嘅懷疑批判嘅態度嚇，唔會話係所有人都信佢，或者有個權威話佢啱，我哋就信係嘛？即係甚至有本聖經啊，一本經典話係啱，我哋唔會咁樣嘅，即係唔會訴諸權威嘅，唔會訴諸群眾嘅，唔會訴諸教條嘅，唔會訴諸傳統嘅。所以我哋任何嘢呢，其實都係要獨立嚟去思考，嚟去批判啊。咁所以佢呢個懷疑主義啊，同埋之前嗰個開放主義呢，其實某程度上係咪好似對立 啊？但佢就話科學家呢就要求一個咁奇妙嘅頭腦啦，就係、是、原來呢個頭腦呢就係、是、同一時間呢就係、是、好似行鋼線咁樣嘅，你就要 balance 呢兩樣嘢。咁、所以佢哋都明白到，即係話其實你話我好似好封閉，其實我所謂嘅封閉就係因為我懷疑批判㗎嘛。咁但係懷疑批判就係封閉咩？唔係喎，其實我哋可以接受好多嘢㗎。黑洞啊嗰啲咁樣，相對論啊，量子力學嗰啲根本係完全違反常識嘅。係咪我哋都被逼接受喎、其實唔係我哋想接受㗎喎、但個問題嘅事實擺喺眼前㗎嘛，你唔接受唔得㗎嘛、就係咁解啦。好啦，咁我哋呢有少少離咗題呢，講下講下呢就講咗所謂即係自信同迷信嘅分別啦，即係佛學成日講㗎嘛。佛學就其實佛學呢就係自信、智慧嘅智，就並非迷信咁樣㗎嘛。咁當然呢個我哋唔好入到嗰個問題啦，離得太緊要啦。我哋講返其實所謂心靈呢，就我諗我同你又好同啦呢方面呢，我亦都好多年前呢，我亦都寫過出嚟㗎啦，我寫過一篇文章，嗰時都移民前啦，好多年啦，就係、是、叫做即係涉毒與書歌，即係究竟係涉毒，即係話其實科學嘅進步嘅發現呢，係咪將我哋心靈就一路拆解啦，所謂啦解嘅，就最後呢就貶低，就貶到去物質嘅層面。哦，原來母愛啊、父愛啊、男女之間愛情呢就係化學反應，而化學反應呢即係或者我哋嘅激素啦，咁到最後呢就等於原子啊、電子啊、質子、中子啊，咁咩誇子啊，即係咁樣愛情就係誇子啦咁樣。係咪咁你係要咁講冇人法啦，係咪即係其實我呢、這個就叫弱化論㗎嘛、叫做 reductionism 㗎嘛 ,reductionism 㗎、咁其實係從來喺人文學界啊，所謂對 humanities 呢即係人民學嗰邊呢就好抗拒呢樣嘢，亦都係對我哋科學嘅最嚴厲嘅一個批評。咁、你即係話甚至有人咁講啦，就係話喔你於是解釋咗彩虹係咩點樣形成嘅，咁於是彩虹嘅浪漫就冇晒啦咁樣。咁我就係好唔同意呢種嘅觀點嘅、我覺得你解釋咗彩虹嘅形成呢係只會令到彩虹更加美麗，我覺得喺我心目中。但係佢就覺得喔、彩虹嘅浪漫當然無存啦咁樣。去到呢個 level 呢其實就冇得拗 㗎。但我又想問下才哥你一樣嘢。剛才你講話解釋咗彩虹嘅現象啦，亦都覺得好欣賞到彩虹嘅美麗啦。 咁究竟繼續 欣賞彩虹呢種美感呢，你覺得呢種美感係屬於能唔能夠去化弱嘅呢，能唔能夠去再解釋。 咁、另一回事係兩樣嘢，我同意。其實即係美感點嚟呢， 係啦、 即係喺我嘅心目中呢其實都係進化嘅產物嚟嘅。但我只係講呢即係兩種唔同嘅世界觀。或者係個取向。 或者我哋咁講，因為我發覺我哋嘅今日講得呢已經係有少少深入啦。咁我哋試下再呢通過世界觀，可能我哋試下慢慢去再講。即係可唔可以才哥你講下呢，究竟譬如話最基礎嚟講啦，咁我哋譬如話而家最或者主流啦、或者係究竟有咩世界觀去理解呢個世界呢。咁譬如話有譬如話可能由笛卡爾開始啦，咁佢哋有呢個二元論啦。即係譬如話係物同埋心係分開兩個。咁我哋有究竟我哋最基本嚟講啦，咁我哋有咩角度去睇呢啲咁嘅心同埋物呢個概念呢？ 其實心物呢個概念呢，如果大家 上一上维基百科啦，或者上一上网 Google 一下咧，都揾到咧，其实系好多各门各派嘅。 系啦，系啦，冇错。 咁样咧就系、是、有啲咧系极端嘅咧、 嗯， 就系话系人只不过系机器咁样啦， 系 系嘛。咁、而我哋嘅意识咧，其实系一个错觉嚟嘅。 系哦，即系取消唯物。 系啦，唔系取消唯心啊。 取消哦，取消唯心。 人系一个机器啊嘛， 我、哦、明我明， 人系机器咁咪唯物咯。 佢个名系咁讲嘅， 唔系嗱咁样咧。当然咧，去到喺心理学派咧，嗰、那、嗰个就叫做行为主义， 嗯哼 ，behaviorism。如果大家读过少少心理学咧，应该都一定学过噶啦。最出名嗰个就 J.B. Watson 华生，咁啊后嚟有一个叫做 B.F. Skinner， 咁、佢做咗好多实验噶，有啲咧就系、是、譬如搵啲白鸽啊去啄嗰啲卡片啊或者嗰啲 pair 牌啊咁样样咧，就俾啲所谓刺激同埋反應、叫做 stimuli and response。咁當然另一個好出名嘅就係、巴甫洛夫即係、俄國當時個科學家嗰隻狗啊，係嘛？一俾食物佢，未俾到佢，佢已經流口水啦。咁但係咧，以後咧佢俾食物嘅時期咧就打響個鑼。咁於是咧佢就將兩樣嘢聯繫起嚟啦。咁當然到後嚟咧，我唔俾食物但打響個鑼咧，佢都一樣流口水嘅。系嘛？咁呢個咧咪叫條件反射作用咯，係嘛 ？conditional reflex 啊，即係啊，咁所以咧，呢啲全部都係行為主義嘅，即係佢覺得其實人就不外乎咁嘅嘢。 係， 其實我哋所有嘅，你見到人好似好複雜，但係你一路咁即係弱化落去咧、其實就係一紮嘅 stimuli， 即係 stimulus 嘅這個複數啦、and responses 咁嘅啫，咁樣咁樣咧，當然其實笛卡爾你頭先講個生物論啦，佢都講噶，佢即係人咧根本都係一個所謂叫做 automaton 啊，或者 automaton 啦嚇。咁 automaton 咧其實係一個一副機器嚟嘅，咁但係人嘅靈魂啊個心靈咧就係、是、獨立存在嘅， 完全 不過咁啱佢依附咗喺我哋呢個咁樣嘅所謂自動機。 系 啊，即系 automaton 嗰度嘅啫，啊有人读 automaton 啦、一样啦，咁样就依附咗喺度嘅啫。咁呢个你就所谓 dualism， 就系所谓二元论啦。咁其实系后世呢几百年嚟咧，西方嘅哲学咧都系批评得好猛烈嘅，即系觉得系引咗我哋入咗一个歧途，系啊，入咗个死胡同嘅。咁、其实心同物点可以分嘅咧？咁样样，咁尤其是过去呢百几年，我哋嘅大脑科学咧，发展得好厉害，好厉害啦，系嘛？咁、就好似你咁講啦，其實我哋個 brain state 同個 mental state 個關係非常密切㗎嘛，係嘛？即係我哋食咗 LSD 嚇、食咗大麻，飲醉酒，係嘛？我哋有好多嘢都可以改變我哋嘅 mental state。學你話齋，但我哋個 mental state 咧，亦都有時我哋而家好多咩靜坐啊、冥想啊，有啲叫 biofeedback 啊，係啦。你一個人咧，甚至可以控制自己嘅心跳啊，控制自己嘅血壓啊，係嘛？嗰啲咁嘅嘢。咁所以你心又可以影響物。物就一定影响心， 系 嘛？咁你点能够话好似笛卡尔咁样话 你 我完全分割嘅咧？咁样样， 冇错。 咁所以咧，即系关系密切就一定系噶啦。 嗯， 但系密切同埋系之间嗰个关系，即系喺哲学层面咧，确实系好似你咁讲，就遇到一个 barrier 喺度嘅， 系 好似一个我哋叫做不可逾越啊，即系不可超越嘅一个鸿沟。 冇错， 个鸿沟就话你点样仔细去描述我哋嘅大脑状况，个 brain state 咧、都不等于你个 mental state。你个 mental state 嗰种感觉咧，哲学家就作咗个字嘅， 系 就叫做 qualia，Q-U-A-L-I-A。咁呢个字我哋一般人唔会用嘅， 系 嗰啲哲学家佢为咗方便佢哋自己讨论先用嘅、就系你所讲噶啦，就系、譬如你话。冷熱軟硬香臭，嗱、冷熱就最好講噶啦。我的機械人，譬如咧，佢有面有個温度計嘅，咁佢咧一知道嗰個温度去到，譬如某個過咗某個極限，即係高啦，係會損害佢啲機器嘅，佢就可能即刻走人噶啦、或者佢調低個温度點啦，或者如果低到某個地步咧，又會影響佢嗰啲電子嘅儀器啊，咁佢又會走啊，或者係會取暖。 冷氣機都係啦，係 啊， 太高又 其實冷氣機已經係咁啊。咁嗰、個問題就話你嘅機械人，佢做出嚟嗰、那個咧，譬如佢摸到一樣嘢係好熱嘅，佢即刻縮手。同、埋你真係一個人摸到個水壺好熱嘅，又即刻縮手。雖然個表面。 是 一模一样， 冇错。 但是你会知道其实是不同的。那个机械人他只是缩手的，因为他的 sensor 没痛或者热的感觉。 他没热的那个感觉嘛。但是人之所以缩手呢 是有热的感觉的嘛。那个感觉呢哲学家就叫 qualia、就包括你所讲的就是红色，是不是、或者是很大声那样东西了，是不是？对机械人来讲其实他是红色就是一个 波长或者系一个频率嚟嘅啫嘛。咁佢个仪器度到嗰个波长，佢就话啊，前面有个红色嘅嘢啊咁样。并不表示佢有嗰个红嘅感觉啊嘛。绿色唔系表示佢有绿嘅感觉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呢个 brain state 同 mental state 咧，其实系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咧，佢觉得系永远。 是 连结不起上来的。 没错。 是吗？是就不能够互相转化的。 是没错。 中间是有个不可跨越的鸿沟的。其实这个想法呢是存在了最少几百年的了。甚至可能几千年添啦，我唔知啦。如果即系古代有啲即系好似佛祖呢啲啲智慧高度咁夸张嘅外星人啊，即系咁上下嘅，可能其实佢都已经谂到，所以物态同埋心态咧系密切相关。但系两个层面嚟噶嘛，甚至讲得夸张啲，我哋叫做两个系所谓直角相交嘅层面啊 ，orthogonal 啊，你知道我哋好似 orthogonal 就表示即系互不相干啊嘛，系嘛，即系 orthogonal 即系啱啱成九十度咁解啦，系嘛，咁其实心态所谓 mental state 同埋 brain state， 大家系 orthogonal 嘅、哦，其实你讲几多 brain state 都同 mental state 系冇拉更嘅。所以其实心个奥秘咧，其实最核心个奥秘就系呢个奥秘咯。 冇错，就系、是、呢， 就系呢个奥秘咯。咁但系个问题亦都系咁讲啦，同头先嗰个，所以我话心即一切，系嘛，又系太过统摄性啦。即系呢个问题亦都系太过深啦。 系， 即系其实咧讲完就算啦。因讲真话，你当然而家我哋系不断有进步，大脑科学系不断有进步，其实系不断将 brain state 同 mental state， 所以即系话咧，其实我哋呢个探求咧就唔系一个哲学嘅探求，其实咧暂时都系科学系最 fruitful 嘅，最 fruitful 即系最有即系效果嘅啊，嚟去加深我哋嘅了解嘅，即系你哲学再去谂咧，其实我以前睇过好多啦，我中学大学嘅时代啊咩。咩现象论啊，负现象论啊，乜嘢嘅叫做 physicalism 啊，即係嗰、那个负现象呢就叫做 epiphenomenalism 啦、啊、即係现象论就係 phenomenon， 啊 phenomenalism。咁但负现象呢佢就话即係心灵呢其实係物质演化到某一个地步嘅负现象啫咁样。咁其实讲真作呢个名嗰个人出嚟佢其实明唔明呢佢都未必明㗎，不过作个名出嚟咋嘛。系嘛 ？EP 就 EPI 啦 ，epiphenomenalism 就叫负现象论啦，诸如此类。其实啦，一系列嘅，我头先讲就话，你上去网啊 ，check 一 check Google 一下维基啊，其实真系几十个理论系唔同嘅 spectrum 嘅。咁我头先讲过一个极端咧，呢、這个 spectrum 啦，呢个光谱嘅一端咧，就系、是、人只不过系机器，而我哋嘅意识全部系一个幻象嚟嘅啫。吓、啊，咁你信唔信咧？咁我覺得說服力梗係好低啦，即係我作為一個人嚟講，我覺得有自己感覺嘅，我梗係覺得你係太極端。但另一個咧，就係話其實心係一個純粹嘅超物質嘅嘢。咁超物質嘅嘢咧，其實就係某一程度上翻去笛卡爾嘅講法咯。咁就可以點咧？佢係完全可以脱離物質存在嘅。咁呢個咪靈魂學說咯？係呢個咪鬼神學說咯？即係話人死為鬼咯？即係話原來我哋呢個臭皮囊就係臭皮囊啫。但我哋嘅灵魂，其实呢个亦都系符合圣经创世纪噶，因为上帝用泥土做咗亚当，其实都系一个咁嘅泥人啫嘛。但系佢最后要点啊？喺佢个鼻哥窿度 就吹一啖气， 吹一口气。咁呢个亚当就变成一个有知觉吓、啊、有感情、有思考嘅人啦。咁所以咧，之前嗰个就系臭皮囊啦。嗰一口气其实就系嗰个灵魂啦，就系灵魂啦。其实佢呢种谂法咧，即系唔净止圣经啊。全世界各个民族都系咁谂，系嘛？好，嗱，我哋又休息一阵，翻嚟再探讨呢个问题。